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5月30号星期五嘅晚上。而家喺我身边咧有两位嘅主持，有我爆石啦，有 萧华、 简洛夫 同埋简洛夫。哇，大家 嘉宾嚟 嘅，大家好辛，大家好辛苦啦，系嘛？因为即系啱啱之前嗰几日送接咗台长之后吓、啊，去有唔同嘅。做唔同嘅嘢，跟住即係依個禮拜中就寬送咗佢啦。大家都好攰啦。 係啊 ，Kenneth 辛苦啦，因為都即係用好多時間同 大家都出咗各盡所力，各盡所能啦，已經。 我諗我哋嘅超額完成啊！即係以我哋嘅人力物力嚟講，算係咁啦都。 係咁，同埋我自己都好有深刻嘅印象，就係阿戴耀廷即係隔空咁樣同阿台長咧有一個嘅即係對話啦。對於呢一個嘅佔中嘅事件，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做法咯。 你問我自己又有唔同咗嘅睇法喎。我自己聽翻，即係我自己去睇翻嘅時候，咦？即係佢有啲嘅論述，我又開始又有唔同嘅，我有少少改觀。 我都係咁話。 但係唔代表即係個成個主要嘅流程，我都可能唔係好認同嘅做法。但係咧有少少改觀，但係所以呢啲咁嘅研討會，我都係有幫助嘅。 我覺得咧，即係始終係每一件事理性探討咧，都係一個最好嘅辦法咯。尤其是真係即係一定要好，大家講明立場其實係唔同㗎啦。但係咧真係一齊互相去探討。總係有，即係起碼自己我哋思考先啦。 唔係，研討會係需要不同立場先好噶嘛。如果同一立場，使鬼研討咩？大家坐埋就你又即係你大家一樣嘅時候就冇嘢講 啦。係啦，所以我哋而家呢度咧，南風窗嘅聽眾各位朋友都知道，其實我哋好多時都唔同立場噶。咁啊，Kenneth 咧嗰日我哋即係開呢一個今晚嘅節目嘅預備會議嘅時候咧，佢就話佢驚佢自己嘅風格同我同埋阿石仔有啲唔同喎。咁你驚咩咧？ 做翻自己啦。 即係我講嘢就。粗皮粗俗啲嘅，我會咁，但係咧，阿思華嗰啲斯斯文文啊嘛。 我今日都會嘗試下用一個唔同嘅 style 去同大家傾下偈，咁都好。 我都覺得其實咧，第一嗱，即係多謝阿過獎啊，阿 Kenneth， 其實我就唔係斯斯文文，我其實相當直接嘅。不過咧，我就亦都絕對唔贊成啊，簡洛夫話佢自己粗皮，絕對唔係。我好中意有真係唔同嘅風格同埋。我覺得真心最好喎，我同阿石仔做節目一路都係我哋都話秉持我哋自己心裏面想講乜就將我嘅意見講出嚟，真係好可能同各位聽眾或者同其他人都唔同嘅，咁我哋咪互相探討咯。 係咯，嗱，今晚講咩呢？今晚樓大家而家5月30号啦，就快即係過一兩日就6月啦。咁6月頭大家即係嘅心裏面都我諗有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咧，就係6/4啦。咁即係我自己喺呢度年紀係最細啦，即係我自己對6/4嘅觀念，我自己唔係太強烈，咁所以咧我都要想問下你 6/4嗰時你幾多歲咁樣？ 我82年出世嘅，咁6/4啦。 我即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啦， 都唔 係 完全唔知喎。 咪後期咧，應該咁佢要大過咗佢，即係6/幾，我諗真係唔知咩事喎。 嗱，我話俾你聽，因為我個仔咧。其實是86年出世的，6/4事件的時候咧，佢2歲幾，佢非常印象深刻。不過咁， 你有冇講俾佢聽？你講俾佢聽噶嘛？你 第一我講，因為我成日都話，我記得有一次同你做節目咧，我仔嗰時就，我個女當時根本就未出世，我個仔嗰時成日見到我咧望住個電視喺度喊啊，成日喺度喊啊，仔其實連講嘢都唔係好叻，佢自己就成日問。即係媽媽點解喊咧？咁即係佢，我覺得咧，即係其實真係同阿石仔你講得啱，有啲嘢喺佢個心度好似種咗一啲，即係播咗啲種，佢好驚嘅，所以即係成日咧，媽媽平時唔係咁噶嘛，我係一個好愉快，同埋成日同佢講笑，我哋成家人都中意講笑。但係諗起嗰個時候咧，真係成日咧，一睇到電視咧就喺度喊，啲眼淚係咁樣流咧，我個仔佢印象好深刻，所以亦都有一張相啦，當然因為我。擺咗喺我屋企嘅一個即係牆邊嗰度，係佢6/4嗰陣時候咧，佢嘅6/4嘅第二年，我哋又去遊行啦。佢個頭咧就有個 banner 咁，即係綁住，然後又同一個細路女影咗幅相，我覺得幅相好可愛，同埋即係好有一種時代感啊！你明唔明啊？ 應該我都分享一下我點樣去睇依樣嘢啦。咁但係不如簡立夫你講下先啦。你6/4嗰陣時你係做緊咩？ 坦白講，6/4嗰時其實我嗰陣時就我係冇乜即係有啲感覺，但係唔係好激烈嘅感覺嚟嘅。即係嗰陣時，我仲記得6/4之前， 我喺香港。 咁6/4之前應該係五月唔知幾多號咁樣，嗰時已經開始有啲遊行啊示威咁樣嘅。咁我仲記得嗰時我就即係夜晚黑。 好似都好多人去喺弥敦道咁上下嘅。我就冇遊行啊，我同緊去嗰啲打麻雀會所。即係對我嚟講，我喺即係嗰陣時候咧，即係我知道係有咁嘅事，即係咁嘅事。但係咧，我就嗰陣時嗰喺嗰個時代，我係其實唔係太關心嘅。 嗯嗯。 即係覺得即係當然我都係覺得係學生係做得啱，但係咧就覺得又即係政府又要做啲嘢咁樣，即係咁嘅心態咧嗰時候。所以其實我就喺嗰個時候就唔係咁上心，基本上咁係就即係嗰六四之後啦，喺九即係嗰時嘅兩三年之後嘅時候，我甚至乎咧嗰時我覺得咧，即係好似而家啲人有啲人咁諗法咧，就話唉，即係個啲學生搞到個社會就亂咗，政府唔係咁做又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咩咁，即係我有嚇嚇，即係我有咁嘅諗法。 係 咁係直至去到我諗大約九六九七年嗰陣時，差唔多回歸之後嗰陣時咧，我就開始有改變咗啲諗法。 OK， 即係我唔知點解突然間會改變咗啲諗法，即係嚇 點解咧？我唔係好明 白。我都唔知嘅，即係其實我個歷程就係話我而家就即係嗰個直頭係180度改變咗啦，即係但我嗰陣時其實係即係好唔關心，或者我覺得呢啲 即係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咁。 咁唔係嘅，普通香港市民可能佢未必係即係佢可能佢好熱血嘅，都可能對呢件事即係會 有啲係啊，嚇！ 但係我就唔係嗰類人嚟，我話俾你聽，我嗰時出面遊行緊，我就同同事走去打通宵麻雀啊嗰啲咁嘅嘢嘅，嚇！即係我係一齊咁嘅人。係， 但係就九七之後咧， 大約係嗰段時間啦，即係大概時間，我就開始完全開始慢慢即係自己。即係再思考下，諗下呢樣嘢咯。即係開始 喺澳洲定 係喺九七嗰時候喺澳洲。 喺澳洲， 今年過嚟 嚇。石仔，你講 下啦。我講下，我咧就我之前好似我記得講好早之前咧，我哋阿同阿純都傾過呢個話題啦。咁咧，咁我最記得就係講夜晚嘅，咁咧就係我即係一家人咧就喺個 sofa 度睇電視嘅。但係我就見到咧，我爸媽咧就哇睇到好夜嗰晚，咁咧佢哋就係咁對住電視機喊，就係 exactly 頭先阿蘇咁講。咁我就話媽話喊就做咩喊啊？咁佢唔講嘢咁喺咁喊。咁我最記得我就瞓喺佢哋即係七樓哥上邊咁樣就即係好夜嗰晚搞到。咁即對我嚟講咧係我知道。有呢件事，我最印象深刻就係咩咧？即係由細到大咧睇，我又知八九六四就係關於咩？就係關於學生嘅，咁就關於政府嘅鎮壓學生嘅。咁我就知道咧，我就記得個場面就係個坦克車前面有個人咁樣嗱，最即係我喺我個印象八九六四咧就係依個印象啦咁樣。咁咁八九啊九零九一嗰陣時咧，我都唔記得自己有冇去遊行啦。即係但係講真咧，頭先你阿思華你話即係你呢首歌對呢樣嘢，即係譬如有時個仔對呢樣嘢好個態度好即係對呢樣嘢好深刻咁樣。但係我好坦白咁講，其實係好睇個家庭點樣去教導。即係坦白講，我爸我媽係冇講呢樣嘢，即係我其實屋企係唔講政治嘅。咁所以咧喺呢啲事嚟事，譬如六月每年嘅六四咧，都冇乜特別嘢，即係唔會屋企有啲咩特別嘢嘅話題，或者係我哋會去特別嘅地方咁樣嘅，亦都即係冇依個咁嘅習慣咁樣。咁嚟到依樣嘢又係我同阿簡樂夫差唔多，因為咧我都係即係到大過咗啦，即係去到真係近依幾年啊，先至覺得喂依樣嘢係真係有問題，或者係依樣嘢我會想知多啲，我會去自己去抄資料，究竟睇下嗰陣時發生緊啲咩事。以前即係學校好得意喎，係我咁多年我中四到嚟啦。我依嗰八年咧，學校係唔講呢啲嘢嘅喎，即係唔會去教呢啲嘢，老師亦都唔會分享，同學之間更加唔會探討呢樣嘢。 因為你細啊嘛，六四嗰陣時候咧，你係得五六歲咧，其實因為我哋喺啲中學嗰度咧，其實中學有啊，好多時候啲先生甚至係喺課小息嗰時候將個電視咧攞出嚟，然後全校一齊睇，因為當時其實你講得啱，香港人一般唔係好關心政治，但係嗰段時間咧係真係。 我相信每一個人咧，即係我識嘅每一個人咧，都係非常之關心，同埋每一個位置，甚至有啲可能喺公司，因為我今日啱啱睇報紙都係睇翻啲資料，有啲喺普通嘅公司，即係唔係咩？譬如有啲廣告公司啊，有啲普通嘅office 啊咁，佢都係一路開住個電視，如果有嘅話咧，一路開住個電視咧嚟到係。即係想知道當時發生咩事，成個社會好似沸騰咁。 但係當時係好咩㗎？即係 沸騰 㗎。即係佢有即係過百萬出嚟，你冇你。冇理由冇，即 唔會報道， 冇理由啲人唔會知咩事嘅，即係呢個你咁多人出嚟遊行都會知咩事。問題就係話，慢慢過幾年幾年探下之後，即啲人係其實唔係唔知嘅，其實唔知係可以慢慢係會想忘記佢，其實啲人係想唔提佢啦已經，但其實係咪個心係咪唔知？梗係唔會唔知啦。你嗰陣時咁即係。八九年嗰陣時咁多人行出嚟點會唔知啊係咪即係或者你嗰個年紀或者太細個你即係你唔知唔出奇嘅因為你如果你父母冇特別同你講詳細呢件事你可能真係你唔知咩事你可能有個模糊印象嘅啫。但係即係我即係你 compare 返我嗰個 situation 我就唔係一樣其實喺嗰、那個喺嗰、那個八九年嗰時其實我係懂事嘅不過我嗰陣時係即係即係個心唔會諗即係呢啲國家嘅事啊，呢啲民族嘅嘢啊，呢我完全冇呢啲咁樣嘅嘢啊嘛。 思華咧？ 嗱，我自己就好唔同啦，石仔，我同你一早同你講，我由細到大都好關心政治咁啊。呢個我真係一個，我係一個好非常早熟嘅人嚟噶，十二三歲已經係，係啊，即係因為我都話當時跟住啲大哥哥姐姐咧，我係會去到所謂訪貧問苦嘅，即係去到一啲社會上嘅好窮嘅區咧，會訪問。但我當時得十二三歲嘅啫。咁到咗六四嘅時候，我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嚇，咁咧就係、是我一路都係非常之關注中國，亦都可以話係一個非常愛國嘅人嚇，即係由細到大都係我嘅教育，我嘅朋友都係好愛國。咁喺呢件事，咁但係其實咧老老實實到咗1976年，中國有一件大事就係、是、叫四人幫咧被捉咧。咁其實當時已經對呢個中國覺得嚇點解咁嘅，一次又一次咁樣咁多古古怪怪嘅嘢，咁啊唔好即係唔好拉開嚟講。到咗八九六四嗰時已經覺得哇呢、這個政權簡直係冇得救，即係突然我唔係180度轉變嚇。即係由70年代開始，對中國一路係有一種由好愛，甚至係唔單止愛中國，係愛共產黨嘅心態。係啦，一路已經開始覺得哇唔妥喎，越嚟越覺得唔妥。而且我係一個中意讀書同思考嘅，咁樣覺得好唔妥，但係都老老土土咁啦。當時就覺得應該俾時間佢啦，係咪先嚇？ 有一個字形容你個心情係咩？呢啲叫苦戀。 係，我知道我明白啊，即係咪呢啲咪中華情花毒啦？我明白啊，好毒嘅我。 即係而家係即係我覺得係自己即係或者睇 完覺醒咗。但係我真係特別深刻嘅，因為我由細到大我寫文章，我寫投稿去報紙都係真係好深刻。咁當時就已經覺得哇冇得救啦，已經覺得呢、這個。咁啊，政權冇得救。咁你仲要知道我係好多朋友好咗噶嘛？我有唔少嘅朋友喺新華社做嘅，佢哋真係所謂根正苗紅嘅。咁喺新華社做嘅，有啲就好決絕地當時辭職，有啲又唔係繼續喺度做。嗱，我講件事俾你聽，我相信冇人經驗過。咁當時我有一個喺新華社做嘅，喺文教部嘅一個嘅朋友啊，識咗好多年，我亦都係十二三歲。 咩文教部 ？sorry， 文化教育部， 育部 okay. 即係新華社有好多 department 啦。咁佢其中一個文化部嘅人啦嚇，即係可見得我認識嗰啲人係幾左咧嚇，幾同即係共產黨嘅關係好密切。咁我哋當時已經含含啊，我哋仲係有個所謂青年中心嘅呢一個就係一啲左派組織嚟。咁佢當時我哋即係已經係好傷心啊，好失望同埋好失意嘅時候咧，佢就叫咗我哋上去嗰個中心度，就攞咗餅帶出嚟。嗰餅帶咧就叫平報記錄，我諗冇人睇過，係由共產黨嘅觀點睇翻呢個六四事件嘅。咁就播出嚟俾我哋睇。其實佢嘅意思係咩咧？嗱，你唔好淨係聽咁咩當時有明報啊、乜報啊，甚至文匯大公都已經係站喺學生嗰邊噶啦佢當時居然咧就俾咗啲餅帶我睇，就即係話嗱，你又唔好從你個角度去睇啦，即係官方係咁樣嘅，咁即係企圖從一個角度話俾我哋聽，其實係暴動嚟嘅，係一啲暴民咧去殺死解放軍嘅，佢咁樣嚟到播呢部電，即係一套咁樣嘅錄影帶喺個中心嗰度。哇！我當時睇咗之後咧，我就覺得世界上有啲咁嘅人。仲有我嘅傷心就係呢一個對我嚟講係大哥哥嚇，識即係大我幾年。我知道佢嘅路，佢亦都知道我嘅路，但我簡直冇辦法相信我識嘅一個以前所謂有理想，因為老實講嗰時嘅左派係有理想，所謂有理想嘅愛國嘅人，佢居然喺呢件我覺得 係大是大非嘅事件裏面，咁樣喺度仲要為所謂中國嚟到宣傳，咁我係一個好簡單嘅，我當時講咗，我呢一生唔會再同佢講嘢。 嗯， 真係。 嗯， 不過佢後來好早死，佢自己因為一單嘅電單車意外就死咗。我有一篇文章寫關於佢、exactly 喺呢件事件。 嗯， 就係因為呢件事件，我已經覺得第一，我同佢朋友感情梗係冇啦。第二，我覺得點解有啲人我哋細個覺得佢係有理想、有愛國啊，有即係有好有，我諗都叫公義啩，或者唔係公義咧，即係好正義嘅人咧，可以係喺呢啲咁大是大非嘅問題上面咧，咁樣係黑白是非顛倒。 嗯， 我係因我呢啲朋友，我覺得對佢哋好失望。 嗯， 咁當然亦都係對國家、對個政權、對好多人都好失望啦。咁我當時因為有個仔好細個，咁我成日都話，如果唔係因為呢個仔，我唔會走。 係， 因為我真係好希望喺香港任何時期我都能夠留低。 嗯， 我如果我一個人嘅生命唔重要嘅、都到而家更加幾十歲啦，當時都覺得自己一個咁年輕嘅生命咧。是可以做啲嘢就做啲嘢，但我覺得我自己有個仔咧，我又唔想佢喺呢個政權落底下。你一路都知道我都話我好唔想我啲細路喺一啲暴政或者咁殘忍嘅政權。我記得當時有朋友問過我，因為當時我哋兩公婆人工好，即係人工真係差唔多朋友裏邊係最高噶，即係超過大半百萬嘅。 嗯， 嗰時咁多年前，咁我都話要走，同埋走咗之後我都覺得唔會好好啊、那個經濟生活。咁我啲朋友就話：你驚乜嘢咧？咁其實我當時就講咗一句説話，我話我唔係淨係驚啊，我係覺得討厭，同埋我覺得係極度嘅厭惡。我唔想喺呢一個政權之下，嗱老老實實走唔甩就冇辦法啦。咁但我當時真係走到，咁所以我話我真係好唔想喺呢啲政權，尤其是我話我自己兩公婆就算，但我個細路如果係咁咧。我會真係非常遺憾，同埋非常對佢唔住。 嗯， 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呢一個亦都係我決定嚟到澳洲。而二十幾年嚟咧，我哋都係一路都係，我都可以話係就算唔係掙扎求存咧，都係同香港嘅生活就係有距離嘅、經濟上。look back 嘅話，我唔後悔嘅一啲都，但係我而家反而就係覺得我同阿 Kenneth 咧就有感覺嘅就係我有變化開始。最大的變化就是二十幾年嚟對中國嗰個感情咧係好大嘅變化。嗱，雖然我都承認我自己係愛國，但係呢個我真係要 call 住佢嚇，因為而家嘅所謂愛國已經係相當污糟啊。咁所以我唔用呢個詞語。我對中華同中華民族仲好有好大嘅感情。 嗯。 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造成自己好多時好大嘅傷痛。 其實你可以即係你話關於愛國咁嘅嗰個問題啊。咁 而家都唔想講呢個字。 唔係，即係 好討厭。 我就係因為愛國，我先至要佢倒台啊嘛。 嗯、 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就覺得呢個政權我對我嚟講，我唔覺得有咩認受性。即係譬如我睇翻由民國抗日一路去到國共內戰咁，即係我以前都係，我曾經一段時間咧就係即係都係。嗰時啱啱即係中國嗰啲經濟開始起飛啊，咁覺得佢啊即係開始會轉好啦。咁但係睇翻其實一個咁樣嘅政權，嗰、那個佢係點樣得翻呢個政權翻嚟嘅咧？佢有冇人民嘅認受性咧？呢樣嘢完全係冇啊！即係我而家睇翻嚟講，根本就冇。所以其實如果你話要推翻佢呢樣嘢係好合理嘅，尤其是做咗一啲嘢，根本係即係同呢個人民對著幹嘅嘢嘅時候咧，咁樣就我更加同埋一樣嘢，我就令我就好直，即係覺得好奇怪，就係話即係你知解放軍原來唔係效忠於國家，唔效忠人民，效忠於黨嘅呢樣嘢，覺得好荒謬啊嘛，嚇咁、你依個係同以前嗰個封建王朝咁樣嗰啲咁樣有乜分別咧？即係而家係二十世紀、廿世紀嘅時候，即係你冇理由將一個即係一個國家嘅武力，即係嗰個軍隊呢樣嘢係寫落憲法同埋效忠黨嘅。咁呢樣嘢我係覺得，如果你咁嘅出發點嘅時候，根本你呢個政權就係同人民對立㗎啦，已經係。 中國嘅所謂憲法幾荒謬都有，佢基本上曾經試過一次將林彪定為接班人寫喺憲法嗰度。你有冇聽過自己嗰個接班人寫喺憲法度？仲有頭先阿簡樂夫講得啱，佢同一個封建王朝有咩分別呢？我覺得係有分別，分別係佢比封建王朝更加惡劣。因為事實上，如果你係一個家天下嘅話咧，你都不可避免地要會愛人民，因為你覺得佢係我嘅子民啊嘛，即係我啲仔女，我都要愛佢噶。通常我哋都愛啲仔女。佢而家係更加惡劣咯，咁所以 個感受係更加深刻嘅。 好啊，我哋下一節再講下關於六四嘅嘢。